君从今后是灶神告诉于敬义说， 从今以后你凡有贪淫、客气、妄想、诸杂念，这些都是世俗的事情，必须要先具猛力，一切摒除。这就是彻底的悔改，从心底里把这些妄想、杂念都要断除掉。 诸位想想，讲得很容易，做起来可不容易啊。试问我们哪个人不想断除妄想，不想使自己的心地清净呢？虽然是天天的这样想，可是妄念依然纷飞，追究它的原因就是积习太深所现的业障之相，也叫做业相。 说得更实在一点，就是恶业之相。 我们立刻要觉悟，这不是好相，觉悟才是改革的根本呢。 若是不觉悟，就不能改，觉悟才有改的希望。 所以佛告诉我们， 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 念就是这里所讲的贪淫、客气、妄想、诸杂念，这些念头一起来，立刻就要觉悟。 我的业障实在是深重啊，为什么还有这些妄念，还有这些罪业之相呢？ 这一念就是觉，就是光明，就是惭愧心。我们应当要向哪个方向走呢？ 收拾干干净净，一个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。 这是教我们初步用功的方法，就是告诉我们下手的初步，要把那些恶念都除掉，把善念提起来，这就是非常好的方法。 而二六十中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方法就更妙了。不但心里面要有大转变，而且在行为上也要认真的转过来。 那么要用什么态度来做善事呢？要不图报，做了善事对人有恩惠，也不要希望别人报答。 要认为行善帮助别人是我的义务，是我应该做的。 甚至我们做善事对人好，人家以怨报我们，我们也不在乎，问心无愧，即使是别人误会了也没有关系，要放着胆量去做。 不要做了几桩好事，人家反而埋怨你，就认为好事不能做，好人不能当了。 而为什么做了好事待人好，还要受人责备呢？想想《金刚经》里所说的，这正是自己过去世的业障深重啊，他替我消业障，这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吗？ 因此我们不要灰心，只理会善的一边去。 不论大小难易，时时落落， 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，切切实实直接痛快的去做， 耐心行去。 大小的善事都要有耐心，一天一年一世都要这样的去做，并且还要发愿生生世世都这么做，这才是菩萨，这是我们力量办得到的。若力量不能行的，也要勤勤恳恳。 换句话说，我的力量虽然达不到，但是我有这个心，要存这个心，使这个善意能够圆满。 诸位要晓得，佛家所谓的功德圆满，是指善心善意的确实圆满，并不是指样样事情都做好了才叫圆满。 因为有的力量是达不到的， 力量虽然是达不到，但是有一个圆满的心，这样功德就算圆满了。 所以佛法常讲论心不论事， 圆满不圆满 是在你心地里，心地善意若是不圆满，则善事善行做得再多也不能够算是圆满。 第一，要忍耐心， 没有忍耐心一切都不能够成就。忍耐心就是菩萨六度里面所说的 忍辱波罗蜜。 忍辱为什么不把它翻译成忍耐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世间法里面最难忍的就是辱。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常常说， 士可杀不可辱。 读书人杀头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能接受侮辱。可见得杀头都容易忍，侮辱则是不容易忍的。因此佛法传到了中国，六度中的忍度，易经师就用忍辱，辱都能够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够忍的呢？这是忍中最重最难的。 所以什么都要忍耐，能忍耐就有成就，能忍即是福德之相。 相反的，不能够忍就是罪业之相，因此我们要学忍耐。 第二，要永远心。 永远心就是恒心，恒心不变，既然是发了这个愿，绝对不要更改。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一定要以行田愿，久了以后功德就自然圆满了。 切不可自堕，切不可自欺， 这两句话是要我们痛戒的。堕是懈怠懒惰，往往一般人在刚刚发心的时候，心情都非常的勇猛，时间久了就懈怠了，所以不能够成就。古人常说，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保持初发心，那就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 可见初发心确实是真心、清净心、勇猛心、精进心。古人也有一句话说得很有味道， 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，学佛两年，佛在西天，学佛三年，佛化云烟。 这是懒惰懈怠没有恒心，越学越变成老油条了。这样的学法怎么能有感应道交呢？ 感应是凭真诚精进而来的，不是从懈怠中来的，所以一定要戒除懈怠。 而不可以自欺，就是不能欺骗自己。欺骗别人很容易，欺骗自己则是极深的罪业。人要做到了不自欺，没有不成就的。 所以必须要天天读诵《了凡四训》《感应篇》，这就是一面镜子，每天早晚都得要对照自己的心情。 诸位要想真正的学佛，在佛法里成就，就应该老老实实、恳恳切切地把《了凡四训》跟《感应篇》认真地学三年，把基础奠定了，而后佛法才能得力。 否则，想要佛法得力，自然会有困难的。 有很多老修行、老同修常常在一起谈起， 哎，学佛都几十年了，仍然是不得力呀。 原因在哪里呢？也就是说懈怠自欺，从来就没有认真过，满腹的牢骚怨天尤人，那怎么行呢？心行都与佛法相违背了。 久久行之，自有不测效焉。 这是说只要你长久的这样做，也就是认真的修三业清净，照这样做，自然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验。 君家是我，甚见前节，特以此意报之， 速速免迟，可会天意。 这些都是劝勉的话。于先生对于灶神爷还很相信，初一十五晓得上香上供，对他很尊敬，这才有感应。灶神特地把这个意思告诉他，叫他速速免迟，赶快的勉力修持，尚可挽回天意， 也就是扭转命运。命运的确是可以改造的。 诸位听了这段文之后，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我们一生的遭遇还没有到愚公这样悲惨的程度。 可见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过恶没有他重呢、啊、 他都能够挽回，我们要是能够照做，挽回的时间应该比他更短。他要三年，诸位如果去做，一年也许就可以了，这一点也不假，我们应该要生清净的信心啊。 言毕，即进宫内室，宫即起随之，至灶下，忽不见，方悟为司命之神。 这一番开示讲完了之后，张公就进到里面，走到厨房里就不见了。于先生到这个时候才晓得是灶神爷的视线。 而1948年，周邦道的夫人在南京的寓所遇到了地藏菩萨，也是面对面说了很多话。 你若以为这是预言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这是转变命运的起点，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 灶神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生命，明朝与金玉，银河与灶神。命运之转变，必然有因缘，欲知其究竟，请听师父言。 四，勇猛止恶修善，改造命运。 因焚香叩谢，即于次日元旦拜倒天地，誓改前非，实行善事，自别其号曰敬义道人，致仕除诸妄也。 于先生是在腊月三十的晚上遇到了灶神，第二天是大年初一，一年复始，万象更新，他就从这一天起改过自新，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。 他本名叫梁晨，现在改成了敬义，称作敬义道人。 诸位要知道，名号的含义很深，名号就是提醒自己要顾名思义，他要把敬义两个字做到。所以你要学佛了，皈依时师父给你取了一个法名，意思就是告诉你要把名号在心行上做到， 那就是道，所以也叫做道号。 出行之日， 杂念纷呈，非宜则堕，忽忽时日依旧浮沉。 诸位听了这几句话，再想想看，过去了凡先生在刚刚改过的时候，我们要是照样去修，一开始当然也是这个样子。袁了凡是过来人，于敬义也是过来人，一开始都是进进退退。问题是要有忍耐心、永远心，这两种心很重要。 只要有这两种心，有恒心、有毅力、有决心，要痛改前非，这些毛病慢慢的就会改掉了。 一下断不容易，是断不掉的。古代的这些前贤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，不是一下能够断得了的。由此可知，听讲最重要。假如我们要求真实的效果，了凡四训一遍讲完了，过一个礼拜再开讲，一年当中要讲十遍二十遍，大家就都改了。为什么呢？天天在劝吧。若是只劝你这一遍，讲完了书都束之高阁，过几天都忘了，还能够提得起来吗？真正修行不容易呀，一百个人当中有十个能够提得起来就不错了。如果要想真正有成就的话，一年当中得听十遍二十遍。我想在座的同修们当中，最低限度应有二分之一的人能够成就，这个一点也不假。 所以同修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本书我看过了，这一本经我已经学过了。应当知道，菩萨们从初发心到等觉位，天天都在学，没有一天不在学习。 而每年总得要讲几遍，这是自救。所以你们听这篇文章才是真正的有福报，听华严楞严则未必有福报，因为境界太高，学不到有什么用处呢？ 而听了此偈之后，马上就可以做得到，立刻就会收到了效果。 诸位果然能够以三年的时间从这一篇文上奠定基础，三年以后再学大经大论就不一样了，这才是真菩萨。那时大经大论才能契机，现在不契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好高骛远嘛。 所以经教必须要天天听，天天讲，天天在一起切磋琢磨才有效。 读了这一段文，我们的信心勇气就应该要提起来才行。 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，叩头流血，尽发誓愿，愿善念永存，善力精进，倘有丝毫自宽，永堕地狱。每日清晨前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，以其音相。 这是求佛菩萨加持。 因为靠自己的力量断恶修善实在是不容易， 人家做的并不多，每天早晨拜拜佛，念佛号一百声，我们同修每天念佛号不止一百声，但是诸位的用心不如他，人家的一百声声声虔诚，我们所念的恐怕只是有口无心，那就不如他了。我们念一万声抵不上他一生的效果。 这就是要诚要敬，要诚心诚意的去做。 他能够发这个誓愿，我们也要效法。发誓愿是在督促自己，念观音也好，念阿弥陀佛也好，都可以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。 从此一言一动，一念一时，皆如鬼神在旁，不敢欺肆。 这几句话非常的重要，这就是他所以能成功，能转变命运的关键之所在。 这一念是不是事实呢？是事实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是一点也不假的。无论是在何处，都有鬼神看着我们。 若是有了这个警觉心，当然就不敢自欺，不敢放肆了。 凡一切有济于人，有利于物者， 物是包括了一切的动物、植物，广则遍及九法界的一切众生。 不论事之巨细，身之盲行，人之知不知，利之计不计，皆欢喜行持，委屈成就而后止，随缘方便，广值因功。 这是在行持上转过来了，前一段是从心地里转过来， 也就是观念的转变。 心念一转，身口的行为就随着转了，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。从此以后，凡是对于人、对于物有利益的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自己是忙是闲，别人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，我一定要去做，做的时候也不必考虑 利之计不计， 也就是不考虑我有没有这个力量，能不能把它做到有始有终， 而是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尽心尽力的去做，做到一半没有力量了，就随顺因缘，这样功德才能圆满。 只问事情的应该做或是不应该做，不问力量的能够做到或是不能够做到，如此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事情就没有做不到的呀。而皆欢喜行持，是说都是欢欢喜喜的去做，委屈婉转的一定要把它做到成就而后已，这就是随缘方便，广值因功。 而这几句正是行持的典范。 且以敦伦勤学，守谦忍辱，与服因果报应之言，逢人化导，为日不足。 前面是自行，这里是化他。自行里有心行，而心的念头转变，身口行为就会转变。另外化他则有五个重点，一是敦伦，伦是伦理，敦睦伦常，我们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伦常。 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，大家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，尽自己应尽的义务，这就叫做敦睦伦常。 二，勤学，要努力读书，要读好书，读善书。三是守谦，也是了凡四训中讲的谦德之孝。四是忍辱，五是身体因果报应的道理，恳切地劝导大众。 每月会日， 会日就是每个月的月中之日， 即记一月所行所言者，就灶神处为书以告之， 就是每个月都到灶神爷前报告一次， 也就是把这一个月当中身口意三业所修的善法月月报告。 这就是说明了于先生他求灶神爷来监督他，这样就有了一个督促他的力量，他要是不做，到了月中他就没有法子给灶神爷交差了。 而这个效果真是不可思议啊。 诸位修学，不一定要写书文去报告灶神，你们家里多供奉有释迦牟尼佛、观音菩萨、阿弥陀佛的圣像，就在佛菩萨的面前写书文向他报告，比灶神那里还要灵，还要有效呢。 这都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地方啊。 持之即守。 下面两句是讲修持的效果，功德不可思议。 动即万善相随，静则一念不起。 这样的境界是我们非常羡慕的，而于先生他做了几年就有这个境界了。 如是三年， 做了三年就是千日的功夫。我们想一想，于先生他过去的业障是多么的重，三年就转过来了。 而袁了凡先生过去转命的时候也是三年转过来的， 三年就见到效果了。为什么我们三年还做不到呢？三年的时间不算长，为什么不肯自勉发奋呢？希望同修们读到这里应当要奋起效法于静义先生。 年50岁乃万历二年，甲戌会试，张江陵为首府。 江陵是地名，张公是江陵人，张江陵是对他的尊称，最尊敬的人是称他居住的地名。 就像满清末年大家尊称李鸿章为李合肥，因为他是合肥人。 佛门里也常用这个惯例，我们称祖师大德既不称名也不称他的字或号，都是以地名或以寺名来称他。 例如天台大师是指智者大师，我们不称智矣而称为天台，因为大师是住在天台山。 又如窥基大师称为慈恩大师，窥基是他的法名， 因为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慈恩寺。 慈恩是寺的名字，并不是他的名字，这叫尊称。这里也是尊称，张江陵是当时的首相。